佢已经送院治理。今次是俄军三日内第二轮导弹攻击，几乎一间酒店和一座住宅楼宇严重受损。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亦都遇袭，地方官员话有六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话俄罗斯发射大约20枚巡航导弹，其中12枚被击落。能源部长话袭击对国家电力系统冇造成严重损毁。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随着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本港今早气温普遍较昨日高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渐回升，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彪爷祝大家新年快乐，爱情似糖似豆，健康唔使忧，事业更上一层楼，想去旅行就早日有得出埠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2023每一天。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经典广播剧《春雷》，严心原著。 呢一世人，我净系识得跑步。而家我净系觉得自己剩翻个躯壳。 陈慧娴， 你点可以咁傻？冇人一生只系做一件事，系只有一个目标。 蔡雅阁领衔主演，1月2日开始，经典重温《春雷》。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带住有点 swing 曲风嘅作品回归。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现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 同歌曲名字一样啊，重建香港乐迷之余，见面亦都是 Mike 心目中最喜欢的人与人连结方式。 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 作曲 Eric Kwok， 填词郑敏，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周初晨，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曾比特重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023年的1月1日啊，又新的一年开始啦。 咁廣東廣西就仍然喺呢個新店定老店啦。我 呢個係 呢個老嘅終點， 因為以前咧，即係有好多1998年啊嘛，志官啱啱先講，咁就去到即係有十幾年咧，我哋喺二台噶嘛，朝頭早星期日，咁然之後咧就呢幾年就調咗過嚟一台，咁所以我都唔知呢個叫新店定老店啊。咁廣東廣西咁又一年嘅開始啦。今年應該如果你計九八年計都幾係喎，九八。零八一八，即系二十几年， 廿零年啦， 廿六年到噶啦， 冇错 吓。咁啊，开始前咧又要提提大家啦。而家天文台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啊，大家听过后边嗰啲声音都知啦。今日咧又即系久违咗嘅文杰华啦，另外有米花啦，咁啊，仲有我马亨次啦， 系。 咁啊，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叫做感恩， 嗯， 系。咁樣咧，其實兩個禮拜前都講過下㗎啦，因為嗰時做自由題啊、 哦， 有人咧就俾一個題目叫做感恩， 冇、 哦、 錯。 咁可能唔揾馬鼎盛嗰時就好怒氣，所以點解唔揾佢咧？佢咧好覺得呢一個新一代咧唔識咩叫恩，唔識咩叫感恩。咁、 哦、 我就加一句，我話呢個有時咧就是社會使然嘅，即係話最簡單嘅中國人永遠講父母養育之恩啊嘛，生我養我育我啊嘛。咁而家唔係喎，啲細路仔話。你做乜生我出嚟啊？你明唔明啊？而家啲父母都系噶，即系如果佢觉尤其是中产咧，点解生育率低咧？就系佢计下条数，哇，生个仔咩300万啊，喐下又话500万，先至可以培养佢成才啊！ 你打个折，人哋系400同埋800， 系唔系有通胀嘛？你加埋咁住咁咧。就於是咧，细路仔系唔会觉得有即系父母对佢系一种恩情。 嗯、 好啦，入到学校读书，喂，老师系负责要教识我噶。你明老師即係差唔多，而家啲學生咧，咪哈下知啦，阿文傑華都知啦、 嗯， 即係覺得，誒，我你即係我係顧客嚟嘅、 嗯， 我交咗學費、啊、我唔交學費都唔緊要，因為政府免費噶嘛，即係政府 呢、這個教育嘅消費行為。 但係我一路都感恩教授教我嘅喎， 等我講埋先啦，係嘛？咁啊好啦，即係細路仔大嘅時候咧，佢又唔覺得喺學校咧老師對佢有恩喎、 嗯， 好啦，出嚟社會做嘢。一樣嘅喎，佢唔覺得上司或者一個老闆請佢係對佢有恩嘅喎、 嗯， 即係大家合作關係啫嘛，你情我願啫嘛，係咪先？咁、 嗯、 仲要講咧就係話，我做你嘅僱員其實受你剝削嘅喎，我幫你揾錢喎，你揾大嚿，我揾細嚿喎，即係一個餅嚇、啊，你就食咗四分三，然之後我又食咗四分一喎，咁於是佢又唔覺得係恩惠嚟嘅。咁、 嗯、 好啦，你咁即係由細個又。小朋友到讀書，然之後又到出嚟做嘢，咁甚至咧調翻轉成家立室，女妻子就唔一定覺得老公對佢有恩，老公亦唔覺得對妻子有恩嘅，即係人一份啫嘛。你打工我又打工，你揾錢又揾錢，個家一齊去經營啊嘛。咁有咩恩恩唔恩咧？以前唔係啊嘛，即係呢個人哋睇得起你就係恩，你明唔明啊？但係而家咧，即係好似個社會啊，係冇咗恩呢個概念啊！啲人完全唔覺得嚇有恩，即係會覺得要感恩啊！ 我諗咧，交換價值啊，嗬、 嗯， 即係喺我哋長期嘅消費社會裏邊咧，就係、是、一種運作，我哋深入喺任何嘅範圍啊，包括親情啊，都係用呢種計算。咁、嗯、但係咧，我覺得可以將感恩呢、這、一個活動咧，其實人類有活動咧，追溯到去以前咧。在呢個宗教啊，甚至前宗教的時期啦，喺圖騰年代都一樣啦。咁其實感恩是一個人類唔單止謙卑，而且面對大自然嗰種，即係知道自己嗰個被安排命運等等嘅睇法，冇嘢係理所當然。 係，所以咧好得意嘅，即係講感恩。剛才即係馬 Sir 講話，我哋社會好似冇咗感恩，咁我哋要諗下嗰個感恩嘅對象係咩？ 嗯。 剛才講的就是一些關係嚟嘅，係咪？即係話無論佢做啲咩、 嗯， 因為有呢個關係咧，好似喺舊社會裏面咧，都有個直覺地或者自覺地要感恩嘅一個責任或者一個行為感。 嗯、 但係去到近年嗰個討論就係多啲就係、是，關係係一個身份之間嘅一種邏輯。但係做咗啲咩係咪緊要啲咧？即係話，例如舉翻個例子，剛才講話上司。同埋一個員工嘅關係，咁以前咧好多感恩嘅，即係個員工對於上司、 嗯、啊，你俾送禮幾緊要啊？喺香港嗰陣時啊， 你俾咗機會我係嘛，培養我係嘛，然後我有份工作咁啊，即係我覺得當時嘅人，我睇翻我爸爸或者我爺爺嗰一代，佢哋係真心地去感恩自己嘅上司或者老闆，但係去到而家就係個問題就係、是、啊， 大家一方面話，員工好像不懂感恩上司，但同時間上司對員工是怎樣對先？即我覺得上一代， 上一代以前喎，以前真係兜巴，我見到嘅啫，即係唔係直情去嗰啲咁嘅鋪頭買嘢啫， 兜巴 咁啊拎錯嘢就已經磕頭學嘅喎。而家你最多咧就俾少啲人工佢，要佢做多啲時間，唔會磕頭啊，唔會兜巴。 但你哋成日都講嘅啦，呢個係當個年嗰嗰時候嘅體罰嘅體驗，即係哪怕係你哋嘅父母都會咁對你，即係我覺得嗰個係。當時上即係、就是、老闆會咁對佢，唔代表佢唔錫佢噶。即係如果用你哋即係告訴我哋嘅邏輯， 當然咧，因為佢付出嘅嘢都好多，譬如包括俾你住。嗱、譬如好啦，你冇地方住，嚟我屋企啦。 咁調翻轉話，啲上司就係話，因為你俾地方住就係因為你可以俾少啲人工我用。如果你要即係嗱，而家人工原則上咧，即係任何經濟學都會講啦，就係、是、一個人至少生存落去，佢份工佢先會做噶嘛。如果你嗰啲錢俾佢嘅錢唔夠佢衣食住行生活落去咧。他怎會做呢、啊、做要挨餓的要即、即又沒有一個又沒有瓦遮頭當然不行的嘛、所以給你住不是恩來的即係而家嘅睇法啦，即係或者從經濟學嘅睇法就係代價嚟啫嘛，係、嘛？ 或者 係 計算咗， 或者計算。但以前咧就唔係嘅，即係以前就係話基於一個即係人情味嘅關係啦。咁同埋以前有啲而家啲老店都係嘅，有啲員工真係做大半世嘅，就唔係話有一種合約關係一路請到，而係話唉佢都跟咗我咁多年咯，雖然而家手騰腳震拎個水壺都可能跌落地，咁、但係冇啦。如果唔俾份工佢做，咁佢五六十歲去邊度揾新嘅工咧？即係俾佢做住，即係嗰種啊，你明唔明？咁呢種咪有嗰種，即係人與人之間有咗個人情味，有人情味你就會講感恩。你如果連人情味都冇，講咩感恩啫？乜嘢感都冇啦，冇恩受啊有。喂，而家現代人係中意仇唔中意恩，即係既仇而不感恩嘅一代嚟嘅。 不過咧，米哈問過，唔係講個情況講好好啊，即係甚至咧，而家新一代啦，即係或者係近唔止係依一代當然。是開始問埋啊！咁你生我大曬啊？係嘛？即係你依個關係邊個create出嚟㗎？有冇選擇被拋擲嚟呢個世界㗎嘛？學家都咁 存在主義啦，咁問 嘅啦。係 啊，你被拋嚟呢個世界，你冇得揀。咁我其實好無奈嘅喎，即係我哋甚至將個感恩， 即係你欠咗佢啊，覺得父母欠佢嘅 必然關係咧都。括上一個問號啊！咁、 嗯、 然之後就咦，如果我可以唔還俾你，我就唔還俾你，或者我唔需要感恩，我就唔感恩。 咁啊，如果咁政府養你，因為有綜援啊嘛。嗰日即係上兩個禮拜，大家如果聽眾冇聽咧，可以聽翻，大約係第二節到啦。 係， 因為第一節就唔係講感恩嘅，第二節到啦。 即係自由題， 自由題嗰、那個咁、就係啦。即係馬丁聖就好勞氣嘅。佢嗱，其中亦都有個制度嘅問題，就係話咧。政府對細路仔，即係啊，佢嘅出發點係好嘅，即係話唔可以體罰細路仔啦，又一定要看住佢啦，即係佢年紀唔夠大，以防發生災害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政府對即係立好多嘅法例啊，諸如此類照顧呢啲細路仔咧，咁佢覺得父母做嘅或者兄哥哥姐姐做嘅係應份噶嘛，因為政府法例規定啊嘛，即係我哋覺得應份噶。譬如政府話唔可以，法例規定不應隨地吐痰，我咪唔吐咯。因為法例覺得咁樣係唔啱噶嘛，可能罰你錢噶嘛，可能拉你坐監噶嘛。好啦，咁你於是咧就同樣即係法例規定咗啊，原來兒童有 A、B、C、D、E 咁多權利，即係父母一定要咧做足呢啲權利，做盡咗佢嘅義務。咁你唔做。唔做你咪犯法咯，你咪被罰咯。咁、我點解要欠你啊？ 係 嘛？冇欠你噶，即係等於我哋做市民會覺得政府對我有恩噶，即係認為咁嗰啲係封建頭腦嚟啫，傻嘅啫。 你估晚遲會唔會有一日我哋發展到咧，就要立案啊嚇，登憲刊憲咧就話咧，每人應該感恩。 唔感恩唔得噶，咁文杰话，因为有个感字啊嘛，即系你由心出嚟噶嘛，即系嗱，孔子都有啦，吓、即系你至于犬马亦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系话你对父母啊，净系养佢，仲系反报啊，每个月俾几万蚊佢，咁诸如此类啦，照顾佢嘅生活物质嘅条件系唔足够嘅。係嘛？佢話你養只狗養只貓都係啦。咁事實上而家新嗰啲係對啲貓貓狗狗啲寵物好過佢老豆老母嘅喎。呢個事實嚟嘅喎，即係冇任何評論。咁、所以咧，即係孔子話不敬，你有個敬字啊嘛。咁而家咧，即係我哋就係冇咗，即係現代社會由於嗰個社會嘅性質改變咗，就連敬呢樣嘢，連敬呢樣嘢都冇。我做乜要敬你啊？你有乜巴閉啊？即係以前唔係，即係依個社會唔同。我又唔係怪責呢一代嘅年輕人。 即係你個社會嘅制，即係我哋讀社會學家咁講嘅，即係你個社會嘅制度改變咗，咁佢哋就自然係咁啦。 係， 啊，對父母唔會感恩，對老師唔會感恩，對上司唔會感恩，對政府就更加唔感恩啦。嚇，唔鬧你都算你好啦，啲官。系咪先？点会觉得哎呀？呢个官对我好有恩，如果冇咗佢，我唔掂啦。 所以我始终觉得咧，嗰，那个所谓感恩与否咧，又唔系咁绝对嘅。我始终刚才即系马老师话，即系例如我同文教授都系有教学啦。 系啊，你要感恩嘅。 我哋要感恩。 你要送礼 啊？冇啊，从来冇。系，但系即係當教學嘅時候，你一方面就好似個大環境覺得啊，年輕人係咪唔識感恩呢？但我哋從教學經驗裏面又發覺都唔係啊，其實總係會有學生係好感激你嘅教學，不過有時差。 時差？ 有時差，即係話咧，佢教緊 十年頭 啊，係啊，奇怪啊呢件事。 冇錯。教緊嘅時候咧，佢未必知道，或者教緊嘅時候你都唔覺得同佢關係好好，甚至即係一啲你發覺十年之後，真係十年之後啊，你突然間收到一封明信片，係咪同你講啊，喺某個博物館見到個真跡， 啊， 記 得 你當年上堂嘅時候 講過， 講過，你睇嘅時候嗱，即係有陣時係。啊！這個學生啊，當年係直頭，可能你唔起眼係唔記得添嘅。但有陣時嗰個緣就係咁樣。嗱，我想講嘅就係話，年輕人係咪真係唔識感恩或者唔會感恩呢？我覺得同階段有關係， 係 即係同人生嘅階段。 冇錯，冇錯嘅。 嗱，而家嘅年輕人咧，佢有某啲情況下係早熟咗嘅，例如知識性嘅東西，認知嘅東西，佢哋可能從網上吸收嘅知識好多啦，佢哋會好快去用到好多新的知識咧，但喺人際關係上邊，喺一個成長去處理緊一個群體關係上邊咧，其實相對又好似冇咁敏感嘅，即係我哋好細個咧就要學咩叫做話頭醒尾啦， 係啊， 咩叫做即係假貌辨識啦， 冇錯， 係嘛，即係，但年輕嘅一代咧，其實佢冇好好地被教育去做呢啲嘢嘅，因為我哋佢哋係一個。所謂尊重自我的一個成長之下噶嘛， 唔係你唔俾膊頭殼啊嘛，嚇唔俾兜巴巴啊嘛， 咁所以 唔係文傑啊，我哋咧你試下你試下一扎家族聚會食飯，你講錯一句説話咧， 你又用筷子， 邊有講説話啫？唔會講錯説話， 送夾 都會嘅，即係有時阿姑媽都會問你嘅， 嗰啲 説話幾時即係拉埋天窗啊？咁你答錯咗 就算 啦， 已經 生第四個 啦，主要 嗱，但係問題係咧，我哋覺得理所當然的嘢咧，係我哋以前不問個父母對自己好唔好，總之佢係我父母。咁你記得我哋細個聽過啲傳說啊、福諾啲故事咧，就話冬即係點樣瞓暖張床俾阿爸啊， 然之後 就吹即係攞把扇撥涼張牀，即 係 嗰啲完全不問理由。但係而家咧，我哋有通識教育嘛，以前唔好賴通識教育， 冇咗啦，冇咗啦，唔好再講啦。通識 都有思考方法啊嘛， 係 我諗啊 ，Louis 一定教過添。 係 咁咧就即係呢啲咧就鼓勵佢獨立思考，任何嘢都可以懷疑質疑。但係而家咧轉變曬方向咧，就係叫你重新用感恩嘅概念同埋。總言之，個關係係咁咧，你就活一世，你都係要咁樣。 係， 即使對方對你咧係完全同愛啊，同對你嗰個人生嘅發展係相反啊，個對待相反啊，你都不能懷疑。係嗱，唔係淨係對父母，對國家都係 嘅。係啊， 係啊，係。即係佢如果對國家更加係有其他嘅法律上邊嘅嘢要你一定要遵從 啊嘛，國民嘅義務。 咁所以馬恩賜頭先你講感恩個感字有個從心咧， 係 其實咧應該就去翻呢個源頭。但如果冇咗呢個源頭，只係用一個所謂外在加諸嘅要求，要你咁做或者係個規範咧，就爭好遠。 倫理規範都係有陣時令我哋好尷尬。剛才阿文教授講到廿四孝咧，廿四孝有故事咧，大家都可能聽過。我從細到大都聽唔好明嘅。個故仔就係講咧，我簡短版就係、是、一對即係窮嘅即係農夫同埋妻子嘅家庭啦，咁啊養住一個即係母親咁樣，咁啊農夫嘅母親，咁啊終於啦等到個孫出世，咁啊咁阿媽就好高興啦，即係做嫲嫲啦咁，咁啊日日都係湊個孫，咁有一日咧，咁啊農夫嘅即係仔咧就翻到嚟捉住阿媽媽嘅手，啊發覺哇阿媽嘅手又瘦咗，咁原來因為太窮啊，咁啲嘢食唔夠。所以就即係俾個孫食，自己都唔食。咁嗰個 阿仔個孝子咧，就即係從心而發咁感恩呢個媽媽嘅即係養育之情。咁誒，同個老婆夾計就話：你聽日咧帶阿媽去市場一陣啦。咁原來咧，佢就喺後院度掘個窿，諗住將自己個仔埋咗佢。因為個仔咧就搶咗阿嫲嘅嘅，但係廿四孝嚟噶嘅食物咁樣。咁最後當然廿四孝一定有個好嘅終結俾佢嘅。當佢掘緊嘅時候咧，咁因為佢孝感動天啊嘛，咁佢突然間掘到嚿金，咁嚿金咧就寫住啊，你好孝順啊，俾嚿金你啊，你就唔使埋咗自己仔。咁但 係即係古仔梗係咁啦，就即係有好人有好報啊嘛。教訓就係唔係孝廿四孝呢啲唔係離譜啊，嗰啲咩割骨療親嗰啲 啊， 即係阿媽。阿媽唔夠營養，咁咪將屁股一忽肉割出嚟，傻啊！ 然之後煮啲好甜清甜嘅湯， 完全靠壞人。 咁呢個都可以都生得翻啦， 差唔多啊！呢個都有啲咁，即係同樣啊，即係犧牲下一代嚟為咗呢個上一代嘅福利啊，諸如此類。即係以前個社會係咁噶嘛， 嚇嚇。因為當然啦，仲有啲更大型嘅規範，你係冇得喐嘅親情，你都要放棄嘅，就係遊山節考嗰啲啦。你係要為成條村、成個社會嘅利益。要將啲老人家送上去山度，我 自願嘅。 老人家自願係啦， 唔係紅印第安人都有嘅。呢啲就冇辦法啦，因為你真係成個家族或者成個團體啊嘅人嘅生存嘅需要嘛。譬如中國就唔係啊，唔係去到咁噶嘛。你使唔使全國喺度鼓勵呢啲？又話卧冰求鯉，你實肺炎死啊，大佬！你有冇听过外冰求鲤咪咯？即系话冬天啊嘛，阿妈病啊要食鲤鱼啊嘛，咁冚唪唥结晒冰啦，咁去边度揾鲤鱼咧？咁啊唯有咧，即系剥晒衫，即系抱住嗰啲冰，等啲冰融咗先手落去。第一就蠢，而家喺北极钓鱼都唔系咁钓噶啦，系咪？即系第一呢个古仔就话你，即系好鬼蠢。 有个当代嘅艺术家试过做一次啊，喺冰面上边发觉系唔会融， 系唔会融噶，又冇科学头脑， 净系会黐住，所以证明呢个真系古仔嚟。 系唔系？同埋即係散佈嗰啲錯誤嘅科學觀念啊！呢樣嘢 嗱，不過咧，離開我哋即係對親情呢啲嘅所謂無論係個別家庭或者個別社會理解咧，其實感恩作為一個人類嘅儀式，好早期已經有嘅社會儀式咧，喺好多嘅宗教裏邊，當然我哋都知啦嚇。譬如你穆斯林啊、猶太人啊、基督教，我哋都好熟悉嘅印度教等等。咁呢一個咧好重要嘅，即係叫你感恩，譬如有感恩節個源頭咁樣，係團結整個社團一個好重要嘅機制啦。 好似淨 係 美國，美國有咗 Thanksgiving， 係咩？ 係 係 啊，因為唔係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美國冇國教。嗱，歐洲嘅地方咧，佢即係其實佢有類似嘅節日嘅，即係個意義差唔多，但係又唔會叫 Thanksgiving 嘅，唔係叫感恩節嘅，嚇，譬如諸聖節啊，其他啲都係，因為佢即係傳統地歐洲國家，英國啊，或者法國啊、德國啊，咁咧佢有國教啊，即係呢個譬如話德國咁你話佢係一個新教國家啦，但係 Bavaria 即係省都仲係天主教徒係多嘅，咁所以佢。但美國咧唔得啊嘛，美國即係哇乜嘢人都有啊，乜嘢宗教嘅人都會移民去美國噶嘛，又有新教，又有長老會，乜鬼嘢會都有，有天主教。咁你可能咧係即係好似文傑話齋，你要搞一個宗教節日咧，你唔知揀邊個教好，咁唯有唔揀教啦，叫感恩節，即係我感謝一個 主宰， 唔知咩，即係你叫上帝又得，你叫天主又得，你叫即係真神阿拉又得。佢俾咗呢一塊咁靚嘅土地我哋，我哋可以逃避呢個舊世界嘅苦難，然之後呢度咧重建一個美好嘅家園。 呢個非常重要。 唔係，即係呢個感恩節個 point 係咁噶嘛？ 係啊，但係咧佢個模式同埋個源頭咧係唔陌生噶嘛？ 係 啊，即係佢當然叫教營 教會， 就算係好重要啦嚇，天主教。但係我覺得好重喺我嗱，當阿馬恩次你就嚟自天主教學校啦，你見到啲神父係點樣樣咯？我自己回想翻咧。即使我是一個墮落了的基督徒即都是有一個身份的就是、你覺得自我謙卑這件事人類謙卑這件事呢是 很重要 很重要 的還有一個呢其實中國人都很謙卑的因為但中國人沒有宗教嘛我看過陳之凡寫一篇文寫得很好他叫謝天謝地 我好耐啦，幾廿年未聽過呢個字。以前咧就唔係嘅，每逢咧即係過年過節，梗係要拜神嘅。係啊，屋企都要噶嘛，有個神位噶嘛，阿嫲 拜上帝都係拜上帝。 唔係拜中國傳統嘅，唔知咩神。 中國傳統都係上帝啊，都係拜個天地上帝。 佢哋唔叫噶啦，唔叫呢樣嘢，都係拜土地啊，拜即係嗰種啊。上帝一個總攬嘅嘢咧，係譬如我阿嫲呢啲農村大嘅咧，係唔明嘅。你話有個總攬嘅，佢話土地就有土地啦，城隍有城隍啦，黃大仙有黃大仙，即係佢哋係泛神論啊嘛，即係每一個神佢要好特有專職嘅，就唔係嗰啲即係唔係話有一個神乜嘢都統治曬，咁啊要拜，咁我拜乜嘢啊？點樣講啊？咁佢話好簡單咋，即係嗰陣時幾歲大啊？佢話你謝天謝地啦咁，即係天地養我育我啊嘛，同父母一樣，咁所以你謝天謝地咪得咯。咁呢個就係中國人傳統中國人式嘅感恩。咁啊，好似好耐都冇聽過啲人講謝天謝地呢句説話啦。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要聽聽新聞，跟住翻嚟我哋繼續講感恩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去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朋友嘅友啊，嗰度留言。咁啊，至於電話咧，我哋十一點鐘就開放個電話，歡迎參加我哋嘅討論嘅。今日嘅題目叫做感恩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本港和内地通关一定要内地同意，大家都希望尽量减少经济活动和人民往来的任何限制。李家超指內地政府的考慮因素和本港去年二三月曾經經歷的情況類似，即是在確診數字上升時能否保障醫療體系。 Omicron 以至其變種的病毒傳播力強，殺傷力就逐步減少，但是由於確診個案多，重症死亡個案比例始終高。另外，李家超說新加坡鬆綁防疫政策比很多地方都早，有時間性優勢，本港正急趕直追。他認為香港本身已經有吸引力，加上國家是未來世界的發展引擎，這個新優勢在未來五至十年都會維持，沒有這個優勢的城市可能在某個階段會有吸引力，但長遠香港會贏其他人，有眼光的人就會懂得看。本港亦要主動積極，例如推出大膽的人才政策。國家早前首次在港澳選拔在荷專家，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香港已經完成首階段選拔，共推薦40人，男女各佔20人，當中近四成人來自本地幾間大學，六成來自政府研發中心、生產力促進局、科學園和數碼港園區的科研機構及企業、醫管局等。他希望本港最少有一人能夠成為國家在荷專家。孫東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早前和40名候選人見過面，對他們的專業素養和對航天事業的熱誠印象深刻，特別是申請人的全家人都要做體檢，如果沒有熱誠很難做到。大批市民昨晚在維港兩岸聚集倒數慶祝踏入2023年，並觀賞加強版幻彩詠香江煙火光影匯演。警方說在尖沙咀一帶共有30800人，港島區就有35000人。在尖沙咀海旁有市民認為今年氣氛熱鬧，亦較過去兩三年好。中環蘭桂坊一帶亦人山人海， 有市民說今年第一次在疫情下外出慶祝，覺得很熱鬧，期望新一年身體健康，希望早日無需戴口罩。警方在港島和九龍區沿岸實施一系列封路和人潮管理等措施，多項公共交通加強服務，港鐵多條路線通宵行駛。中國疾控中心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102宗本土新冠確診病例，新增一宗本土死亡個案，來自四川。新增本土確診病例當中，廣東佔最多，有1784宗，北京718宗，福建562宗，至今累計5249名患者死亡，超過435000宗確診病例，超過360000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渐回升。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政府之前就說已經獲得中央的同意，會逐步有序全面通關港鐵過境鐵路總管張志強。 我們都見到在疫前，我們本地客的朝頭早繁忙時間和這個實際上過境客不是很重疊的，所以理論上整體的客量分布會理想。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国剧830， 心居 冯晓琴带住肚嫁入顾家开始已经10年，而大姑姐顾清如就一直提防住佢。顾女意外去世之后，顾嫂间矛盾不断升级，单亲妈妈冯晓琴几近绝望，但佢亦由此开始探索自身价值嘅过程。 国剧830，心居 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搵到人喺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两届世界跳绳锦标赛冠军何柱婷。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1月1日嘅廣東廣西啦，啊，唔係成日都1月1日有廣東廣西， 所以每一次都 有。雖然大家琴晚咧都係玩得即係夜啲攰啲， 好乖喎。 嚇，睇嚟馬老師有 節目喎。有啦， 我個節目咪睇波咯，唔去啦。而家即係年紀大，即係唔想即係人群咧，即係好 恐怖，好恐怖啊！ 尤其是隔咗呢3年啊，即係你突然間見到好多人咧，你有種自然反應喎，即係本能地或者遠處突然間有人咳嗽， 你都本身唔突然間有啲唔知邊度嚟嘅恐懼。 唔係，即係口罩令又未除，咁你即係好唔舒服㗎嘛。係 冇錯， 成扎人已經唔夠空氣㗎啦，咁你仲戴個眼罩，仲要喺度逼，唉，唔好玩啦，真係。好啦，咁天文台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啊！今朝我哋講嘅題目叫做感恩嘅，咁喺直播室有米哈啦，有文傑華啦，同埋馬恩慈嘅。 我哋頭先講過咧，感恩嘅傳統其實源遠流長啦，即係凡係對於大自然俾到自己嘅所謂生命啊、食物啊、生存啊、避難啊等等呢啲本能嘅原始人都有嘅反應咧，都已經係 特別有啊！ 特別有，因為更加無助啊！ 係， 同埋佢真係靠個天嗱，農業社會就梗係靠天食飯啦，係嘛？個天一反起面上嚟，即係落一紮暴雨，咁你種咗幾個月嗰啲菜就冚唪冇曬啦， 係啊， 係嘛？咁就算遊牧民族都係啊，咁你要有隻鹿你先打得㗎， 冇錯。 咁邊個喺嗰度有即係？擺幾隻鹿喺度咧，咁你咪要感謝個天咯。 係啊，同埋怨天尤人係一種罪行嚟嘅。係、啊、你唔可以啊，即係問都唔可以問。 係 啊。 譬如你諗下，即係舊約聖經嚇。係、啊。以呢個亞伯拉罕要將以撒獻上，都唔能夠問嘅呢、這個問題。 冇。 係就係二話不說就要做噶啦，直接去阻止你為止。 係。 咁所以好多啲 咁啊，當咪衰咗咯。系嘛？佢唔問啊嘛？點解唔識得啊？咁佢唔識啦，呢樖樹自己。 但係佢明明係聽老婆話嘅喎。 嚇！ 佢有另一個品格。 邊有老婆？ 唔係佢懶啊，即係啲懶丈夫啊，即係等於好多丈夫都係噶嘛。老婆煮咗啲飯，煮到嚟咪食咯。 係啊，冇錯。 食呢個蘋果啦，哦，幾好食啊，咁咪食咯。 係。 佢冇問喎，佢完全冇問啊嘛。 係啊，冇錯。 亦都通常都係通常有咩事犯錯之後就賴個老婆嘅。 係啊係啊。 佢叫我食㗎。 佢冇飯食仲大劑。冇飯食咁樣， 有幾錯？ 不過嗰個語言係好好嘅，即係我都用佢寫咗成五六篇文啦。係啊，咁啊，即係其實呢個創世紀嗰第一章啊，嗰個語言好好啊。 係 嗱，譬如話一開始話即係正式嚟講啦，即係點解上帝話有光先有光咧？係咪上帝即係未曾講嘅時候係漆黑一片，因為乜嘢咧？係咪即係呢個又係一個科學問題咯？咁第二就係點解上帝擺佢喺個花園度咧？你要解釋點解鬼佬好中意花園喎？係嘛？譬如講我睇個歷史都係㗎，即係港督嚟咗，整咗個港督府，啵啵聲就喺最面整個冰頭花園㗎啦。即係呢個係佢哋嘅覺得一個所謂房子或者一個最美好嘅世界。一定要有個花園嘅， 陶逸嘅世界 係啊！中國人冇講噶，話喺即係玉皇大帝有冇花園咧？係嘛？即係呢個，其實你慢慢睇咧，即係呢個預言裏邊咧，其實有好多西方文化嘅嘢喺度影響嘅。 冇錯，有多文化知識。 講開宗教經驗咧，剛才文教授就講到佢即係都係好發自內心地去感恩嘅， 係 嘛？我就即係再叛逆啲嘅。我當我翻教會嘅時候咧，我都問一個問題。为什么个神成日都要我感谢他即是你想想神是全善全知是吧他所有都做到他又知道即自己的能力有那么高他又不会介意又不会嫉妒是吧为什么还要我感谢他呢当时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解释啦樣我都明白的或者通常的解释都不是解释是用引用即係同你講翻邊個聖經故事，講翻係嘛？即係信心等等嘅問題咁。但係後來我發覺咧，其實作為一個信仰或者人類活動，如果我哋距離啲去睇，就係其實感恩咧係對嗰個感恩者係好嘅。即係話咧，原來感恩有一種好好嘅正面作用。當你越識得感恩咧，其實你越感覺到你生活裏邊嘅幸福。 係呢個係好好嘅。即係我覺得個美德咧，同另外一啲美德咧係連埋一齊嘅。係嚇，即係感恩可能係一個基礎，就係首先我唔係理所當然要有我想要嘅嘢嘅嚇。咁啊，另外更加重要咧，就係話咧，原來有啲嘢我係又有一個依靠，亦都相信啊，將佢化展為愛啊呢個概念嘅。 係 即係譬如天對我哋有恩，上帝愛我哋，即係我因為我唔係必然要有呢啲嘢。而是為我的 well-being 呢去得到那麼多。那麼這件事不是理所當然呢於是就對別人對你好一點的行為呢你都會很 grateful, 即是 很感激。那麼人家又很順喎、啊、條氣是不是即是你同你譬如有多些下屬跟你說話哎多謝你啊給個機會我之如此類啦、或者我幫你寫一封這個叫做推薦信啊。 咁咁佢哋就會對你真係覺得，因為你唔係理所當然要幫我，是你係可以對我好斬嘅，尤其是喺你個位置裏邊，但你冇選擇咁做。咁於是咧，練到咧人哋又覺得啊，原來我做嘅嘢咧，你係會有回應嘅。即係我哋實在太多嘢係當理所當然嘅。咁所以得到嚟嘅好處，當然你唔係為咗嗰啲好處而做嗰啲行為，但係咧帶嚟嗰啲係比你想象或者計算。更多嘅 意想不到嘅東西， 係啊！即係我記得就即係真係廿歲到啦，第一次即係譬如搭飛機啦咁。咁你發覺咧，即係中國人，譬如話啲空中小姐送啲嘢嚟咁，咁中國華籍嘅乘客咧就唔會講任何嘢嘅。你要派嘢俾我飲，派嘢俾我食噶嘛？但係即係點解啲即係洋人咧就成係 thanks， 係唔係佢都 thanks 噶？即係任何嘢，譬如話個侍仔俾個餐牌你咁，咁然之後你點菜啦，咁我要 A B C D 五樣嘢，咁佢 OK 咁列低啦，咁啊。 中國人通常講 sorry 嘅，中國人講 sorry 比較多。 即系太真，肯讲，而家肯讲已经好好噶啦。而家甚至连 sorry 我都少听到啦。 不过万事话 说，即系好随便嘅，好随便就乜嘢都听咗。 但系呢个 fans 其实有时真系冇乜理由嘅。譬如话你讲翻起喺飞机咁啊，如果我倒写杯苹果汁，咁佢就要跪低帮我执翻， 系啊，抹啦。 咁咧佢仲要同我 say thanks 哦， 系啊， 即系又话啊，因为我拱开只脚，几时苹果汁啊，佢会讲 thanks， 香港人都会。即系多得你唔少啊！咁 系啊，所以咧呢个 fans 其实系一种基本礼貌啦。 系啊， 咁但系原来有一个好好嘅传染性嘅，就 系 你有多啲幸福感，好似敏雅头先话，少咗啲抑郁感啊。 咪再消极啲，即系嬲你都嬲唔得起啦。譬如个侍仔咁，即系你咁样食乜都 thanks， 佢你倒死嘢，佢帮你整，佢帮你清洁，你都话 thanks。咁你仲點忍心鬧嘅咧？即係呢個係人與人之間個潤滑劑嚟噶嘛？咁而家點解即係社會好多嘈吵啊？隨時咧即係啊錯側口角繼而動怒咧就係、是、即係本來我哋中國人有呢一樣嘅禮數嘅，即係其實好緊要嘅。即係我記得細個即係爸爸都係爸爸媽媽都教嘅，嗱有乜嘢都要唔該啊！即係譬如話你喺餐廳叫樣嘢，咁人哋拎你嘅菜嚟咧，個侍仔你都要唔該嘅。係咁啊，中國人就唔興講多謝啊嘛，多數唔該嚇。咁即係你一定要叫嘅，即係你其實個心又冇唔該佢嘅，一啲講嘅心情都冇。但係 anyway 你都照講，照講嘅好處就係因為呢個係潤滑劑。 我有 嘅 喎，我個內心係真係唔該佢，因為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宗教 係。 經驗的訓練來的， 是 即是你對於很多事都是由心而發地 去感動，即是被感動，就是例如正如文教授所說，其實沒有人必然要對你好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必然對你好的，哪怕有所謂父母關係都好，甚至有朋友甚至同事，沒有人必要 對你好，所以任何就算哪怕幾小的事，當它是一件好事呢，你都是應該要心存感恩的，因為是一種福氣來的。 是啊，同埋特別是用心的問候啊。即係譬如我，就算我哋養仔女，你咪提供佢基本嘅嗱，就夠食噶啦，一個禮拜零用錢幾多，又間房俾你， 你唔止夠食嘅。 係啊，咁啊，但係咧，但係當你仲要出去問佢，你嘅感覺好唔好啊？你有冇信心啊？考試 關心佢， 或者甚至俾條好路去行啊？點佢一條好路行啊？嗱，呢啲咧係更加容易覺得需要係 grateful 嘅。 係 係。 咁啊，依個係要出自內心啦。不過咧，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咧，有啲人會覺得感恩咧同利他主義咧係會有掛鈎嘅，即係話咧，你越受到人哋因為你越 容易 想做翻同一樣嘢令人開心，因為你有開心嘅感覺啊嘛。 近年都多咗呢一類， 即係做義工嗰啲有嘅，即係有啲反而老人有嘅。我即係聽啲社工講啦，去到老人院就即係因為佢哋真係感恩嘅， 係感恩 嘅，係啊，因為平時啲仔女都冇探得咁密嘅，義工咧個個禮拜嚟嘅，係咪先？咁但係咧仔女唔會個個禮拜嚟探佢啊嘛，咁所以佢咪覺得即係嗰種感恩嘅心情係多啲嘅。 哎呀，唔止啊！我已經可以想象啊！好快我到八十歲咁啊嚇， 咁快嘅，快啊！ 咁你就然之後喺如果喺我老人院，我見到一啲年青社工啊，或者有啲藝術家啦嚇，阿米克帶住嚟咁樣啦，咁啊喺度表演啊咁，咁我就會好奇怪，後生仔 星期六，點解你唔去拍拖嘅？ 拍拖咪一齊去咯，咪一齊去。 點解你唔去泰國嚟旅行？嗯、啊，你嚟我哋老人院，仲要唱歌跳舞咁落力俾我睇，你真係為咗我嘅感覺，我真係會好感恩咯。 係啊，因為佢可以好多選擇噶嘛，但係佢決定係咁做。咁所以近年好多心理學啦，或者社會心理學嘅研究咧，就話其實感恩呢個行為係一個好大嘅快樂泉源。 係， 而呢個快樂泉源咧，唔係單單係你會收咗嘅喎，正如文教授講，你會翻翻出去嘅，即係因為當你感恩得越多咧，你施恩嘅能力都會提高咗，因為你唔介意啊，你好多嘢係放開咗，你好多嘢係覺得，其實幸福感係可以相互去交換，即係因此我施恩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又會再感恩，即係因為我可以成為一個施恩嘅人啊嘛，因為你施恩其實都係一種福氣嚟噶嘛。 我又好憎嗰啲書喎，講真。嗰啲話咧，即係話每日咧，如果你心情唔好咧，就對住個鏡，咁然之後咧就諗下感恩，譬如行個街唔使等咗一分鐘就有巴士到啦，咁你又要感恩喎， 係嘛？ 你可能等十五分鐘噶嘛，即係呢啲咧就叫自己呃自己，令到自己快樂啲啊嘛。 咁都好， 第二咧就係話，第二咧 如果快樂到都 OK， 係啊。 唔係咁呢個一個個人啦，係嘛？即係我就比較重視。 因為你理性啲啊嘛， 同埋咁我哋 批判思維比較高， 我哋讀。所謂存在主義出身噶嘛，仲有一樣嘢叫 authenticity 啊嘛，中學已經讀啦。 啊，咁係真嘅。 咁你自己呃自己有咩 authenticity？ 而家亦即係叫本真性啊嘛。咁但係我係啲聽眾唔明白啦。 係啊，我記得嗰陣時。即 係對自己誠實啊！你係咁又係咁啊嘛，係嘛？ 但係馬恩慈去到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就好明白，原來 authenticity 付出嘅代價好大嘅。 所以唔係同埋有時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中國人咧一方面咧就話要對所有嘢感恩，但另一方面你又话施恩莫忘报，即系嗰啲咁嘅嘢啦。不过随便讲讲。嗱，另外一样我唔中意咧，第一就头先讲咗啦，因为第二你会觉得即系好多好嘢系假嘅，你自己呃自己， 即系心灵鸡汤嘅东西。 系啦，你为咗开心，唔系心灵鸡汤就系嗰即系呢个字啲先。 系啊，我哋要搵 嗰几条友系搵笨，咩搞心灵鸡汤系连珠嗰啲咧？是好鬼揾笨啲衰人嚟嘅，真係啊查過啦。不過呢個唔講嚟嘅，所以我見到嗰啲書我永遠唔買嘅。咁好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會好似我唔知道中文應該點譯咧嚇，或者維哈可以教我。即係你咁，即係成日呢啲咁嘅人咧，通常個態度好 patronizing 嘅。 哦， 你明唔明啊？我唔知點譯啊，應該點譯 ？Patronizing 啊，即係佢即係呢個人嘅出嚟外，所以我好怕嗰啲人嘅唔同啲人傾偈， 係咪假咁啦？總之。 即係佢係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因為我識感恩，你唔識，係嘛？我又中意施恩，因為其實咧施恩調翻轉頭學啊，咪頭先大家講啊，即係你係真誠嘅，由心出嚟嘅施恩，係為咗人哋嘅福利而施恩，咁你係會好開心嘅。但如果你為咗感覺自己施恩俾人，你自己係做一個恩人，同埋我有。即係豐富嘅資源，我先可以幫人啊嘛！我有錢先可以俾，先至可以捐款啊嘛！我有咁嘅慈善嘅心腸，嚇濟世為懷，我先可以識關心別人啊嘛！咁於是咪佢覺得自己好高尚咯，覺得自己好正咯。咁呢種咁嘅心態咧，英文就叫 patronizing， 我又唔係好識中文點叫。 所以咧，任何一種情操都好複雜嘅。 係， 就算我哋好感恩或者我去施恩， 係， 咁咧就自以為善噶嘛，會嚇。 自我膨脹。 咁但原來我哋係非常之享受我俾嘢人嗰種感覺。咁你永遠都係會有呢啲嘅。 因為嗰陣時我讀中學又同先生，我喺中學成日同先生嗌交。 淨係中學啫咩？ 啊，而家冇需要嗌。 啊，你同我哋 而家有個班添。 係啊，而家。 咁啊，成日聽到講佢係施比受更幸福， 係。 咁我就唔係好同意啊嘛。點解你會覺得施比受更幸福咧？ 嗯， 即係 why 就係頭先嗰種，即係頭先我哋講嗰種係，即係當你感覺到係為咗施比受更幸福而去施咧，咁就唔係嗰回事。 但係呢個係因為理解緊中國語言嘅作用喎。 係， 就通常呢啲講得出嘅咧。都是大家不會做的東西，即是它是教化你用的，所以正正就是它希望你施嘛， 慷慨一點， 是的，它要給你一個道理，它就教你，所以你不明白你都很合理的，因為大家都不是這樣，都不需要是這 樣，是的，最近我看什麼，增廣言文就發覺了，即是很多矛盾的嘛，即是你一方面就是人即是最好啦，即是有得人因果有千年記嘛，但另外一方面調翻轉話，佢施恩嗰條友咧，你要記住個施恩莫忘報喎。咁你即係想我點咧？ 但係呢個唔係邏輯嚟嘅，我覺得呢個係 呢個唔係邏輯， 呢個係一個心態處理嚟嘅。係嗱，剛才講就係話點解唔會做到 patronizing， 就係其實如果你係由心而發，所以感好重要。 嗱，你個感恩係由心而發，即係我哋話由下而上嘅， 係 去真係去施恩又好，感恩又好咧，其實真係你就會開心咗。但係當人係因為見到呢個道理，例如從某個研究、從某本書話俾你聽，嗱，你施恩咧，你就會開心咗。 嗯， 然後所以去施恩咧， 係啊， 佢就好容易會做到剛才馬老師嗰個效果啦，因為佢唔係心裏邊想去施恩啊嘛，而係我想快樂，我想去得到佢嘅 side effect， 同埋覺得 因此去施恩， 同埋佢，我覺得我自己係有形象啊，提高自己嘅形象同埋自我嘅 self esteem， 我自尊啊。就係話我係一個能夠施恩嘅人。首先，你係一個好有能力嘅人，冇能力嘅人點施恩啊？係嘛？第二咧就係我覺得自己好高尚。係 係啊，呢個就係上帝嘅原型咯。因為上帝是施恩者嚟噶嘛，佢有無比嘅資源，係咪先？所以如果我都可以施恩嘅時候咧，根本我就係沾咗上帝嘅光嘅。咁啊，呢個係好無形嘅。但我哋覺得理想嘅施恩咧，係因為你曾經得到人哋嘅恩惠，而你個好處或者你嗰種開心咧，你好想其他人都有。或者你買樣嘢俾人，你睇到佢拆禮物嘅快樂，發現嘅時候，或者你買嘅時候啊，就算未拆，你中國人唔拆禮物噶嘛， 喺 美國翻嚟啦， 係走咗先拆噶，或者唔中意先拆我。 因為佢想表達佢個 grateful， 佢一定會多謝你嘅，就算佢好唔中意嗰嚿嘢，佢都要多謝你噶嘛。咁但係中國人唔拆噶嘛，嗰啲冇禮貌啊嘛。但係我哋揀嘢俾佢哋嘅時候，喺對方嘅時候，你會諗啊，嗯，阿邊個一定好中意呢只 cherry 嘅味道，好我就買俾佢啦。咁即係你已經有咗快樂咯，因為你覺得佢將會有呢種快樂啊嘛。咁嗱，如果呢啲咧就比較純粹啲嘅。 咁我唔係喎，文傑話嗰啲，即係你已經快樂咗一陣啊。即係譬如話你，即係嗱，你可以比較噶嘛。你買呢只香水俾自己，咁你梗係開心啦。但如果你買呢只香水，譬如俾文傑華咁，咁首先你覺得啊，文傑華會中意我呢，我送俾佢呢個禮物嘅，我於是開心咗咯。我其實賺咗喎。 係冇錯。 到時一開咧，就發覺，文傑華原來即刻黑面喎。 喂，點解得一百秒咧？你唔買150咁樣？ 係啊，或者總之佢個面露不如之色啦。 係 啊，咁你做一把啦。咁但唔緊要嘛，我開心咗先啊嘛。 係冇錯，冇錯。所以點解好嘅咯？ 即係好多人係即係中意送禮啊，其他呢啲嘢咧就係。 咪施比受更為有福嘅其中。 但呢個係我 就係因為你自己享受咗嗰樣嘢， 係，但係呢個都係我嘅人生嘅盲點嚟嘅。我真係多次被投訴咧，就係我係唔識收禮物嘅，即係唔識感恩啊， 唔識著約啊， 係啦，我做唔到 好著約嘅。 即係我，但係我內心係感恩嘅，但 係 只不過我內心感恩同。即係戲劇效果唔銜接啫嘛， 即係嘥啲啦。 係啊， 即係我做唔到。 乜男人差啲嘅。 表現唔到客。 係即係如果你送俾女仔咧，佢就噗一聲撲埋嚟咁攬住你一樣， 咁你咪好開心。 唔係阿姨都得啫， 我都想嘅， 你唔好諗咗第二套啊。譬如你送一件阿姑姐好中意嘅嘢，咁佢都會噶嘛。 係冇錯。 即係女人容易表露啲啊。即係你唔覺得嗰樣嘢係犯規啊，或者覺得唔好意思嘅，注意啲男人唔會噶嘛，係嘛？幾中意送一樣嘢，你幾中意都唔會抽嘅。 我唔知 道 係，我唔知道係男女定係還是傳統家庭嘅，即係嗰個教育咧，嗰種你又唔能夠首先你收禮物應該要推嘅，細個嘅時候 係 即係 客氣啊，唔係嘛？你咁啊， 咁客氣啊？ 咁你諗下啦，你諗下嗰場戲點樣銜接啫？個情緒上。又要著藥，但你又要推，你冇可能噶嘛，好假噶嘛嗰件事。咁、 啊、 所以你內心地的確同自己講，你唔應該收嘅。咁你唔應該收就唔會咁著藥噶啦。咁然後你推下推下，你又發覺又唔係喎，你要收。所以喺你嗰個人生唔同階段嘅學習咧，係令我產生好多矛盾嘅。 係啊，就文化差異都係冇錯，未啱。仲要咧，你拆咗之後，你見到，然之後仲要怪責。你做咩買啲咁貴嘅嘢？ 咁嘥錢嚇！ 你中國人就係咁樣啊！咁貴， 通常仲有一句嘅，我真係擔當唔起。 你哋攞翻去啦！ 係 咯， 咁啊未至於。 咁係咯，咁你個口頭上嗰個對白就係呢一紮對白，但係你又要表現著相，唔係好開心收。 咁你中國 銜接啦， 中國文化係咁噶嘛？而家 中戲做戲要做全套嘅。 唔係你睇翻以前粵語片都係啦。即係仲有好多好多字啊，係謙稱嚟噶嘛。係，啊得閒嚟我寒舍啦。咁而家都唔知人啲話咩叫寒舍啊？ 係啊，我漸耐。 係咪韓國式韓國式室內裝修嗰啲屋企啊？叫做寒舍。係嘛？咁但係即係唔同咯。即係嗰個文化要求你係字典少少嘅，中國人都係咁嘅。即係傳統啦，而家都唔興噶啦。 我 諗而家都冇。 講嗰扎嘢咧，就係話咧。 感恩是需要行動的， 是 啊，即是即你一定是要表達你的， 沒錯， 你的多謝， 沒錯， 啊，不過我又想起呢有一個即是西塞羅，你知道的，Cicero 的 哲學家，是啊，他說得真的很好，因為越來越我覺得道德那樣東西、美德那樣東西是整體的， 嗯， 譬如你跳多一些舞，你可能會勾起你自己那個對他人身體感受的良知， 是 其實是有關係的。他說感恩的心呢，其實他不單止是最好的品德，他， 嗯， 也是所有其他的美德的源頭， 哦，即是一個高一個層的類， 是的，他是一個知一個即是個 origin， 是一個源頭， 一個源頭， 因為其實正如我覺得呢句説話就正正是我哋剛才講到的內容啦，就是話其實因為你嗰個感恩本身係會滋生咗你去敏感於善， 嗯， 美，係嘛， 嗯， 等等一啲良好嘅東西， 係 咁，但係嗰樣嘢正如馬 Sir 所講，就係你都係要由內心，即係你有個自覺嘅嗰樣嘢，唔可以係外邊嘅人話俾你聽。嗱，你感恩嘅話，你就會好咁樣咁樣咁樣好咁樣好。 唔 係，而係你內心真係因為通過你呢種自覺咧，而去由衷地感恩。 唔係，呢個啱嘅。所以我唔中意嗰啲即係嗰啲書咧，叫人哋對住個鏡喺度揾，但係其實佢冇啊，佢成日嘅生活裏邊冇感覺到一樣，即係你有呢種感覺。於是佢咪諗下，係喎。今天一分鐘就搭到巴士，感恩。今天呢哇，一去到一行到入去 off， 一行到去，即刻有 lift， 一撳上咗去，但 lift 又冇人喎，得我一個喎，行得好快。即係你要去揾嗰啲你覺得值得感恩嘅嘢。 但 係 嗰啲書唔係俾你睇嘅，嗰啲書係俾走投無路已經冇辦法再開心嘅人去睇。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又要聽新聞啦嚇。咁我哋電話1872311，今日講嘅題目叫感恩，歡迎大家11點後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參與討論啊！ 特別是現時中環核心商業區被批評租金高昂，因此需要更多土地以免供不應求。加拿大要求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航空旅客登機前提供48小時內新冠檢測陰性證明。加國政府說這項暫時措施適用於兩歲及以上人士，當地星期四起生效，將維持30日，之後再評估。北韓領袖金正恩表示，昨日和今日發射的超大型火箭炮是可搭載戰術核武器的攻擊型武器，射程覆蓋南韓全境。韓聯社是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在勞動黨會議上表示，有關武器具有很強的地形克服能力、機動性和多連發精準攻擊能力，射程覆蓋整個南韓地區，並可搭載戰術核武器，作為北韓的核心攻擊型武器，將履行壓倒性制敵的作戰使命。金正恩說，北韓就敵人的妄動和不安分行為表明將以核制核等方式予以強硬回擊。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隨著東北季候風稍為緩和，本港今早氣温普遍較昨日高2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稍後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渐回升，随后两三日天色大致良好。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今日是工展館最後一日，由中午的12點到今晚的12點，東角道、部分的洛克道、基利佐治街會劃為行人專用區，而銅鑼灣一帶都會因應人群和交通情況實施封路和改道的措施。 为了方便市民前往大榄郊野公园，去到今晚的七点，大唐山道介乎避雨亭和大唐山道停车场一段会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而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青山公路近水湾去九龙，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沙头角公路温地鱼塘边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我是开心日报的主持人陈淑兰。2023年的新年新展望，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自由、自在、自信地终于不用戴口罩，可以肉拔相见，笑容翻晒嚟。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2023每一天。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生活逐渐复常，大家都多了去旅行。 基督教灵实协会舒根乐活心理情计划的一班轮椅人士早在九月头就飞了去澳洲了。 回顾旅程当然开心，但活动的每个安排都好不容易。 那就真的要听下他们的分享了。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感恩嘅。咁啊，天文台咧仍然系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文建华啦，有米哈啦，同埋马恩赐嘅。 系， 咁啊，继续讲咯。 系啊，咁啊，头先我哋话咧，感恩咧就需要表达出嚟嘅， 系需要行为 行动啦，有啲行动啦，咁先可以做戏做全套啊。咁啊，但系咧有一啲嘢咧睇嚟就好似唔系感恩，但系本身就勾起你好多感恩嘅情绪。嗱、哦，一年到中啦，咁就好多回顾事件，同埋咧每一年都有啲重要嘅人物咧去世嘅。 是 譬如簡單到前幾天、這個 Barbara Waters 這個即叫傳奇式的節目主持在美國、深入民間呢，他都90多歲了、就去世了這樣。那呢於是每年的奧斯卡、他都會是講在這個影圈裡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貢獻的人的去世、那呢在個好像個回廊這樣去打出來他們的影像和他們的作品呢、咁你覺得好 grateful， 因為咧奧斯卡成功地咧係製造咗一個社區，即係一個群體啊。嗰、個群體一個專業嘅群體，但係亦都係帶嚟俾好多人睇到好電影嘅人，對自己嘅啟迪或者係身心嘅愉快啊，可以話。咁咧即係呢個好悠然，會產生一種感恩嘅情緒、 香港好似學咗佢， 有金像獎都有， 好似而家開即係最早入 近幾年開始， 同埋即係嗰種傳承咯，嗰種咁嘅傳統。 冇錯，呢、這個好重要。 誒，同埋台前幕後，我覺得最感動嘅就係唔係淨係台前嘅大明星，而係包括可能去到茶水、去到長務係嘛、等等為個即係工業有貢獻嘅人，佢哋都揾翻出嚟。咁嗰刻我覺得係 感動嘅，即係見到電影作為一個即係羣體嘅創作係嘛，一個集體嘅力量。 而家有啲團體都有，好似香港大學咪好似早一輪，唔知舊年定咩，就為一位茶水工友嘛，即係喺啲宿舍嗰度做咗幾十年啊嘛，就開一個即係歡送會嗰類啦。因為佢做咗幾年退休啦，咁諸如此類，咁啊真係老老亂亂喎。因為佢做咗幾十年啊嘛，咁好耐都認識佢啊嘛，或者學校嗰啲打掃工友啊，有啲一做就做半世噶啦。咁即係呢啲其即係而家係開始由以前我都未聽過，即係 冇錯， 七八十年代邊有咁。 我覺得好好嘅教育啦，咪黑住個宿舍啦。 係。 咁咧啲宿舍同學咧，當佢知道譬如話其中一個清潔嘅員工，日日走入嚟叫醒佢哋，喂起身啊，掃地啊，啊執嘢啊，咁多垃圾啊。佢覺得好似佢阿媽咁啊，即係其實原來佢媽喺屋企都係做嗰啲嘢咁啊。咁咧佢哋係好錫呢個，譬如霞姐咁啊，好錫呢個霞姐。咁後來發現呢個霞姐無理被解僱啦，即係其實未必無理啦，唔知咩事啦。哇！佢哋嘅反應好大，好似冇咗個好重要嘅屋企人嚇。咁因為同佢哋一齊生活啊嘛。嗱，所以呢種感恩咧，哇！喺呢種表現方式係好澎湃。 呢個就係即係我哋細個仲有嘅。可能唔知阿米哈成長嘅時候有冇，因為文傑華同我諗都有嘅，就係嗰種左輪右利，嗰種感覺啊，即係你係行落街啫，總之你街頭行到街尾就九啊幾個人打招呼嘅。 我哋 有豬肉佬都有 啊。我哋成長嘅時候，而家一樣嘢咧係而家冇可能，大家覺得匪夷所思嘅，就係屋企條鎖匙係擺喺鄰居度嘅。 我有，絕對係啦， 即係嗰種左鄰右里嘅嗰種互相照顧、互相信任嘅人嘅嗰個階段係，你可以擺鎖匙。而家係你一梯八火係連姓都噏唔到嘅， 因為 狀態好難想象。 點敢啊？點敢擺條鎖匙？擺低俾個看更嘅都驚啊！唔好話擺隔離嗰個。 咁所以感恩嘅社會其實有陣時就翻去剛才講到一種好緊密嘅人與人關係而建立嘅。 系 嘛？即系点解学生会对于 但 个 又唔好幻想到大家系咁喎？其实背后咧就即系我啲阿妈啊嗰啲咧，讲轮由你一样讲人家是非嘅， 一定 讲是非唔代表冇亲密关系喎，吓两 样 嘢嚟喎。 佢好人憎嘅，阿声咩大声婆啊，夜晚你嘈烟巴闭啊，搞到瞓唔着啊，诸如此类。 人性冇咁二元噶嘛，即系唔系你话嗰个人就系唔亲密啊嘛， 系 嘛？即系嗰个，因为而家个问题系咩？就系唔系讲啦，系打落去管理处投诉。嗱，嗰就知關係嘅分別啦，就係都係同一個行為，就係你覺得佢知要你，但係咧以前就係因為係一個團體， 以前冇管理處， 唔係因為群體就係咪互相講咯，我通過用呢個群眾嘅力量，背後去講，係啦，令你慢慢處理你嘅情況咁樣，而家就唔係，而家直接用一個。制度上嘅係嘛，即係一個中央集權式就係管理處咁嚟搞，咁所以嗰個就係人際關係轉變，令到我哋都好難有感恩㗎。點樣感恩啫？都冇關係嘅嗰啲人， 我交管理費㗎 嘛， 佢應該做 邊有感恩咧？係咪先投訴嘅啫嘛？係嚇。咁啊，由於咧啲人都如果你唔感恩咧，就好多啲會所咧過年過節就先扣，即係先話，大家封封利是咧，即係多謝酬金啊，俾啲員工啦。咁咧，如果你唔反對咧，我哋就加多你一個月嘅會費，嗰個會費咧就係我嚟做酬金。但係當然你可以反對嘅，咁你又驚喎？如果 旅行團最興呢樣嘢㗎啦，收埋添啦，直情當係。即係好似而家你餐廳都係㗎，俾貼士，以前俾貼士係任你俾㗎嘛，而家就規定咗啦，即係學咗西方習慣啦，10% 或者15%，咁就唔理你啦。咁所以嗰個字仔又唔會多謝你嘅，即係以前咧唔同啊嘛。以前我記得細個嘅時候俾貼士咧，真係即係你唔覺得應該嘅，你明嘛？咁所以日本人就反而取消呢樣嘢，因為佢費事引起歧視啊，費事爭拗。點解某一個字仔攞哇個個都攞咁多貼士嘅咧？咁係咪佢又服務勤即係好啲咧？咁其他啲佢我都收唔到貼士嘅，我咪服務差啲咯。 但原意係咁噶嘛？ 原意係咁， 多勞多得 係啦。同埋某個時候其實未有加一嘅呢樣嘢。 係啊，而家又冇曬啦，即係因為係啊，疫情之後都冇曬。 咁而家即 係加一就有，但係即係貼士都冇。 但係咧，你知我啱喺三藩市翻嚟咧，係好詬異嘅件事。你就算買杯咖啡咧，佢咧就好先進嘅。你俾卡啦，一個個用信用卡嘅，$2都俾信用卡，係冇所謂 bip 嘅啫嘛。 但係冇貼。 咁咧，佢已經寫住出嚟㗎啦，15%、18%、20%。 我得撳嘅自己。 我買杯咖啡啫喎。咁你撳，你冇個 choice 係零喎。 一定要撳。 咁所以你一定要撳個 gratuity 啊，叫做。咁你一定係要即係最低$15啦。 係啊。 即係 你真係會覺得哇，佢預咗嘅。 咁有冇仲有冇税啊？加埋税都幾係㗎。 加佢啲人好多時係用税前嗰個錢嚟計嘅。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係啊，我知即係你要俾三樣嘢㗎嘛。係 啊。 你除咗嗰個物品嘅價錢，你跟住要俾税㗎嘛。係 啊係啊。 咁跟住咧，再要俾就係嗰個服務 費 啦，即係所謂貼士啦。 但係服務費嘅計法。 三樣嘢加埋，咁原來好大筆嘅嗰筆錢。 都大筆錢㗎真係。 咁最近仲好笑。我最近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他说你如果寄东西去欧洲你要小心一点。第一你们知不知道 小心哪样东西呢 收那条友要给税的。 哦。 即譬如我你寄个文杰华寄个手袋给什么人那他海关会拆你的。 哦、 然後看看你那個、哦、然後他跟你估計或者你自己報、 嗯、 然後他就抽你税、嗯、可能抽 20% 你都很幸運、哦、他們送過一 千元不要緊文教授通常收 就多收不是收我就是你中國人可能不接受到這件事、啊、你送過東西給我還要害我按幾塊水出來就是給税才收到 但其實這不對或者我不是真的送給他我叫他放著先因為我不 理你總之他不理你因為他你的包裹當然是收的嘛收那條人就是要給税的 這個呢在某些地方 英國都是這樣的 有什麼地方呢就造成了一些騙局、就是呢例如因為現在大家都有網購的嘛 是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這麼有條理地說出自己訂了多少東西哪一天到貨總之有包裹就收的見到是送來你就收的因為很多的速遞都是要到了之後收一個服務費的咁所以大家都好自然會俾嘅、即係咪阿文教授你有個包裹係咪收你40元服務費即係未夠嘅咁你咪俾囉俾完之後就收低啦咁你未必即時拆又唔係成㗎嘛咁、發覺呢原來呢好多係騙局就咁產生啦根本就係吉盒嚟即係亂送即係嗰啲人係愛嚟就係呃你嗰個到滿的即係嗰個服務費， 那個 哦、然後就你拆開嘅時候都不是自己要的嘢，或者冇嗰樣嘢存在，即係就係咁。 後期塞大石頭咯， 咁啊真 係 過分。 呢個又係一個香港好像未有啊嘛。 香港未開始有呢件事， 因為我哋香港唔習慣話收禮物要俾税噶嘛，即係但係歐洲我知道就係要，即係某啲國家啦，我又唔敢話，因為有啲朋友都係。即係話，喂！你第時唔好寄嘢嚟啦，唔係分分鐘收幾百蚊嘅。 係，但係好誇嘅。個騙局嘅説法想引申嘅就係、是，其實感恩同嗰個社會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有幾誠懇，有幾親密，有幾可以互相信任係有關係。 嗯， 即係當你嘅社會係充滿騙局。點感恩啫？我點知道嗰啲感恩？我感恩完之後有冇後續咧？係嘛？即係我因為你感恩本身都係建立關係嚟噶嘛， 係 嘛？嗱，你人與人之間如果完全冇任何接觸，正如剛才講話tips 嘅問題先算啦。你去到日本嘅文化，其實都冇呢個問題，撳機嘅全部都 係啊。 你去拉麵店都撳機，咁就冇咗爭拗啦。即係你唔會覺得要俾手續費，因為真係冇手續傾到咁。 即係你自己攞，自己落單，自己攞，咁就係你自助嗰啲就係。 咁但 係你大嘅唔得啊嘛。 係啦，咁但係個社會就係即係形成咗一種就係人與人之間係冇一種互動嘅。 咁啊係。 咁你冇互動之下咧，咁的確好嗰方面就係冇咗一啲容易有。騙案啦，冇咗一啲爭拗啦，等等啦。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是，其實亦都好難去感恩啦，因為你都冇得互動，咁點樣感恩咧？係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我唔知係咪叫做即係一體兩面，但係佢真係有一個彼此嘅關係。 啱嘅，同埋你而家嘅全球化之後咧，你其實大嘅城市咧都係變咗國際性嘅。即係以前點解？譬如話一棟呢個洗錢屋啊，或者某一個條街啦，咁其實好同質化噶嘛，即係話。冚唪唥嗰啲就福建人，咁啊大家分分鐘講鄉下話嘅，或者廣東人，咁然之後咧即係 潮州人， 係啦潮州人，咁同埋你住落咁上下咧，咁佢就當你係一個新嘅會員啊，即係新嘅 member 加入，咁於是大家就，但你而家唔係啊嘛，又有南亞人，即係你可能同一個區又有南亞人，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個流動性又好強嘅， 唔同嘅族裔， 係啦，唔同嘅族裔又唔同嘅文化背景，咁同埋咧，即係而家即係尤其是我覺得80年代之後咧，炒樓興盛咧，啲人搬屋搬得好快嘅，即係你話，即係住過兩年又唔係嗰又唔係住喺隔離嘅咯，又嚟咗一啲新人嘅咯，咁其實本即係當然係好事啦，佢能夠。即係賣層樓，然之後再搬好啲咁。但係咧，你變咗個社會係冇咗個網，個人際網絡啦。咁呢個就即係喺上個世紀都社會學家都提過呢個問題㗎啦。所以點解成大城市人咧係有啲心理問題嘅，即係唔同一個小鎮裏面有嗰種，即係人始終係。 要某個程度熟悉的環境， 點解好多人熟悉嘅人脈啊？嗱，呢個你講 都 係 環境嘅一部分嚟 啊嘛。譬如我哋以前讀小學啊、馬英慈啊，你要清楚啦。即係我哋除非遷徙嘅啫，否則嘅話咧都會讀幾年小學啦。咁我哋記得啊，年年都係嗰個班主任啊，嚇跟住我一年班下佢，二年班下佢咁樣。係啦。 我細個嘅時候仲要識埋咩咧？因為我要搭巴士嘅，咁你通常實係一兩班嘅，因為你翻學譬如八點鐘上堂啦，咁你計個條數嘅，一係就搭七點五，一係搭七點六半咯，七點四或者七點五。早嘅時候，咁你想早少少預鬆啲，多數搭七點四啦。但係咧，遲咗起身咪搭七點半，所以得兩班巴士嘅。 都係嗰個車長。 都係，即係嗰陣時要賣飛噶嘛。咁、於是你咪發覺有同一個車長咯。咁、你咪有時點個細路仔佢又過人啫，唔係工作門，佢又聊就又聊你傾下偈啊咁諸如此類，即係你係每一個生活嘅每一部分咧，你都好似見到一個熟人，又似相半相識又唔相識。 係講開又講喎，這個、呢一個咧，我哋即係上嚟廣播度翻工啦。 係 我哋下邊個小巴站咧，我見到因為九龍塘區好多小朋友啊嘛，幼稚園多， 係啊係啊， 亦都好多人會搭嗰個小巴。 係 嗰啲小朋友同埋嗰啲車長、小巴車長嘅關係好好噶， 好好噶， 即係會即係真係俾糖佢啊，會打招呼啊，即係呢個係你一個城市裏邊咧，就算你見到呢個情景本身咧，都係好暖心 嘅， 即係咁， 因為你冇咗啦嘛，你大咗之後又冇咗啦。 係啦，但係咧我好 嗱你，所以我唔中意地鐵就係咁，因為地鐵係唔會建立到任何人際關係。係 冇錯， 你寫咩電影嗰啲咩電車男都係揾。 但是呢就這幾年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的， 巴士都不會啦，沒有車長， 兩三年沒見，沒什麼點見，跟住再見面原來已經移民，即是你明白，即是那些喘騰，連那些老師又不見了，我斷層性是 很 急的， 學校就好一點了，一般來說， 因為對於感恩的基礎是薄弱了，因為你真的見得比較少，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時咧，未必一定係感恩先至係令到我哋做啲美好嘅行為。我哋而家聽到嘅太多嘅説話，都係關於點樣防範啊，係呃你嘅，你千祈唔好開門啊，有電話嚟你又唔好接啊，即係用乜嘢去捉咗你啊，即係好多恐慌。 係啊，唔好妄道識人啊，諸如此類。 幾時排隊先排隊感恩呢一個咁嘅情感啊？真係冇啊，係驚啊！即係好多好多憂慮嘅，咁啊，所以咧，我都覺得咁樣冇幸福感係即係 好難， 好難 咁啊，尤其是即係你啲新聞啦，好似阿米夏咁講到呢啲騙局，咁你又驚，你又開始即係有個提防啊。係啊，但其實即係如果相比嚟講咧，即係有咗呢個社交媒體啊，有咗嗰啲咁嘅微信啊，諸如此類咧，其實係可以打擴闊啲嗰個交友圈嘅，呢個係真嘅。 啊，呢個 係 真。 但係問題就係話你熟唔熟就另計啦。 都 係 隔咗一重咯。但係咧，我覺得咧，如果感恩作為一種啟蒙咧，現時係難嘅，因為嗱有一個調查係好有趣，好多時咧嗰啲就係。幸存者 即是 全車死曬啦，全機死曬，死剩你。咁於是咧，你就會喺度 有內疚感嘅。 係啊，一方面有內疚感啦，另外一方面你就會覺得死啦，咁我咪好重要咧？咁留喺度，我嘅餘生係咪要對呢個人類有大啲嘅貢獻咧？點解會揀我留翻喺度咧？咁但係其實冇嘢發生喎，跟住你啊仲會老到啲啊，因為你父母已經喺個機度死埋啊，即 係 資源冇咗，朋友冇咗啊，你仲要背負好多你頭先話嘅，真係唔知點解我生存好似好唔應該咁樣， 絕對有， 但係我又要生存喎， 係咁冇辦法啦，你都生存咗啦，即係自殺咩？ 但係好多作家。咁當然作家說故事特別叻啦，但係作家亦都會講好多就係關於剛才講嘅幸存心態，而我哋都會知道就係日本喺戰後，其實好多戰後嘅作家都有呢一種幸存心態，即係佢覺得佢僥倖生存咗，佢就要貢獻啦。 佢又唔喺港島， 咁再同埋再加上嗰幾年，即係嗰十幾廿年，其實不斷咁啊，例如除咗兩場戰爭，咁1923年大地震。都是造成很多即作家是會有一種幸存的感覺的。舉例有一個作家叫谷崎潤一郎，他是新美派啦，或者叫地獄作家，因為他寫很多很即反倫理的東西。但他就講一次就話，他地震期間曾經就係他搭巴士，咁啊搭巴士就喺度行啦，突然間感到震，咁啊佢同 同一輩嘅作家一樣咧，都係好多精神需要問題，成日都有幻覺嘅。咁佢咧就以為啊，係咪有幻覺，即係有地震咧咁？點知其他人都開始有反應啦咁。咁巴士司機咧就諗住停低啦咁，咁啊落車。但係唔知點解個巴士司機就話：，誒唔好，我行多一段路先停咁樣。咁行多一段路落車，落車嘅時候咧，阿谷崎潤一郎就見到原本嘅巴士停咗嘅位置就有個大石碌咗落嚟，砸咗個位。咁嗰個場景佢就好震撼就係。哇！我真係上天俾一次機會我， 係啊， 我真係要好好地用我呢個生命，我真係要做好嘅作品，要寫好。咁即係好多呢一啲嘅感恩，就係真係有災難之後，你去感恩可以生存落嚟，然後點樣用你嘅生命？ 係啊，完全同意啊！因為另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今年去世嘅三宅一生啦，佢都84歲啦。咁原來佢係廣島爆炸嘅幸存者嚟。咁咧，於是咧，佢就話啦。我的生活呢不是再去想怎樣破壞，因為已經破壞很重要，我要去創造美麗的，還有一些令人開心的事情，這個就是他創作的原的動力啦。反而用這些還好過不斷去問死為什麼是我，我現在還有些什麼，是不是應該還買了六合彩，或者我都還買了就是那種僥倖的心理。 但是三宅一生他有一個又是我不太聽明白的，就是他說因為這種幸存，這種對於人的關懷，所以他就決定了一些大家都穿到的衣服，即大家都買得起的衣服，我就不太明白那個買得起的意思。 他有很多A4，因為他很容易做到 A4，他真的是契價。 我做了兩件，不要說，即是我就是說，但另外一種是很特別的，就是今年去世的上路高達，他91歲，但是呢，那時當他還有最後的作品的時候，我們都說，哇，他真的厲害，由另外一個好像麒麟衣食活， 91歲 還在創作的， 沒錯， 是啊，但麒麟衣食活還上鏡，那上路高達有所有他的成就，但他都是選擇在瑞士湖邊安樂死啊，去結束。咁我唔知道佢有冇好多嘅 gratefulness， 即係好多嘅感恩。即係點解佢都覺得，其實佢還原都仲可以創作，佢都係覺得要結束。呢個就要佢自己嘅選擇啦。 阿倫迪龍都話第日佢會去瑞士啊嘛，安樂死。好多都係，即係話。去到咁嘅年紀咧，都活夠啦，係咪先？即係喜怒哀樂冚唪唥嘗過曬啦，咁夠起啦。唔一定係我，即係話病到即係好痛苦咁嗰種嘅，即係而係有一種厭倦感啊。同埋你真係喺嗰度嗰時候咧，就即係隱汗。你所有識嗰啲朋友，即係同輩嗰啲都差唔多去曬啦。就算唔去啊，即係老到咁，你都好難即係大家見面，即係 Zoom 啦，除非 Zoom 啦，又唔係 Zoom 都正。咁即係你變咗即係係。夠起啦，咁不如我選擇我離開嘅時候就好過到時唔知點。 咁呢個都係好多人嘅諗法，但咧佢咗一句名句嘅上路高達，佢話咧成為不朽，然後死去，可能佢已經覺得自己已經不朽啦。 呢句喺《斷鳥戲》裏邊嘅，呢句對白係 《 斷鳥戲》裏邊一個對白嚟嘅。好啦，咁我電話號碼18723111，題目係感恩，仲有一節嘅時間，有興趣嘅朋友記得一陣間打電話嚟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再有国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防疫限制，加拿大要求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航空旅客登机前提供48小时内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呢項暫時措施適用於2歲及以上人士，當地星期四起生效，將維持30日之後再評估。澳洲亦宣布在星期四開始規定，所有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旅客需要提供登機前48小時的新冠檢測陰性證明。北非國家摩洛哥宣布由星期二開始禁止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 菲律賓下令所有入境口岸加強監測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本台節目《舊日的足跡》說，本港正處於由治及興關鍵期，但由亂到治的元素並非完全不存在，自己在風險管理和安全方面有經驗，相信這方面有獨特優勢和能力，而他重視團隊精神，公務員團隊可以更有發揮，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就會更大。李家超又說，任何國家都是愛國者治理，未聽過由叛徒治理國家，只不過回歸25年來，某程度上將話語權給了其他人，冇予以重視，形容當局太君子，希望自由發展但走了歪路，等於父母希望子女發展好但他們卻吸毒。他認為的確有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外國因政治利益打擊國家和香港，因此要撥亂反正，走上康莊大道，任何事情都有起有跌，在總結經驗後防范風險，穩固基石，向前發展是百利而無一害。中國疾控中心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102宗本土新冠確診病例，新增1宗本土死亡個案，來自四川。新增本土確診病例當中，廣東佔最多，有1784宗，北京718宗，福建562宗。至今累計是5249名患者死亡，超過435000宗確診病例，超過360000人康復出院。外交部網站刊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毅的文章，顯示王毅兼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相信王毅已經接任楊潔篪的職務。王毅文章表示，2022年見證了危機與挑戰，亦孕育住機遇和希望。王毅說，過去一年國際形勢演進更加深刻複雜，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交織疊加，能源、糧食、安全等多重危機接踵而至，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遠。他說，中國不畏強權霸凌，為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構築堅強防線，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不可逾越的紅線。王毅說，2023年將全力服務保障元首外交和中心工作，精心做好元首外交服務保障，展現新時代新精情，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氣象，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着力提升國際傳播力和話語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稍後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逐漸回升，隨後兩三日天色大致良好，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8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油池湾街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一带开始车多，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油池湾街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一带车多。呈祥道有个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1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介乎明爱医院和尔登豪庭之间的快线是封闭，而油麻地就有个道路工程，就是介乎广东道和渡船街之间一段的西贡街会临时改为单向往渡船街方向。 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青山公路近水湾去九龙、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时间就是一个循环，人类最早理解时间就是当一个循环由起点翻到起点，这个就是时间的定义了。 哈林食十年。 哲学上面有所谓的 significant， 即究竟有几重要或者显著，即差异一定会有。 即我哋从来所有人的现在呢，其实都可能好不现在。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年。 呢部系咩嚟噶？ 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系咪用嚟帮一啲心脏出现骤停情况嘅人噶？ 冇错啦，咁你又识唔识用啊？ 我唔识喎。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了解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识用。 节目《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都会听到噶，记得 bookmark 定啦。 好啦，翻翻嚟今朝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吓，咁我哋讲嘅题目咧叫做感恩吓，咁啊而家天文台咧仍然系发出呢个黄色火灾警告嘅。好啦，咁系，咁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咁啊而家有位听众朋友已经喺电话度啦、 哦。好啊， 阿黄生，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早晨系。 你睇翻人类嘅进化历史咧。當人類有一個時期是靠打獵為生，那你走出去森林郊野打到兔仔就有得吃，那就好彩，那就慶賀咯、但如果你不好彩的遇到老虎的被老虎吃了，那你就詛咒了、不過你已經被人吃了就詛咒都多餘了，是吧 是就是你 說根本人進化過程呢永遠都有好彩，永遠都有不好彩，一種自然規律或者即係恆常的規律。咁如果你用呢種心態去睇嘢、睇事物，根本你唔需要感恩。即係好似佛教講嘅人生無常，咁你感唔感恩呢？ 哦，咁都要噶，即系 你感恩系多余噶嘛？因为你好彩就好彩，唔好彩就唔好彩咯。 好，你都睇得几开啊，黄生，多谢你嘅电话先。系咁啊，不过问题就系咁啊，即系讲到宗教呢个问题咧。 系 咁，我又觉得有一个疑问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哋一啲所谓拜神嘅仪式咧、或者拜祭嘅仪式咧，咁、其实系感恩咧，抑或求福咧？即系嗱，你做一个外人，你未必知道，甚至中国人拜神都系噶。 即係你逢我記得有啲朋友話：，中國人好特別嘅，即係每年咧春秋二祭，即係外國都有掃墓呢個咁嘅習慣嘅。咁但係冇中國人咁頻密啊嘛，一年兩次啊嘛。咁但係掃墓嘅時候，你又帶好多即係香燭去拜啊，又要又整啲燒肉啊、雞啊帶埋俾祖先食，孝敬佢。咁究竟係嗰種出於一種感恩之心啊，即係話？另外當然亦都有啦，希望祖先保佑你啦，祈祈福啦，拜神都一樣。咁嗰個比重係去到邊個階段咧？真係 比重啊，比重嗱、但係咧，我頭先又講翻個原理，即係做戲要做傳統個原理啦嗱，譬如好多時咧，每一年咧，農曆年嚟咧，啲人都會話啊，你今年犯太歲啊，沖太歲啊，嗰啲我唔識，唔係好知道有咩分別。咁咧，總言之就叫你啊帶啲咩嘢又好，或者係拜神。咁然之後咧，佢哋即係我喺西貢街市咧，就成日聽到咧嗰啲賣香燭嗰啲人會咁樣講，佢就話你啊。一定要去到年底就嚟過年之前咧，要多謝噶，你要翻嚟還即 係 嚇多謝呢、這、一個唔知咩多謝 神恩啦， 係啊，即係一定要噶，如果唔係好驚咁啊，即係啲人開始嚇咁，即係會睇 因為佢會少一轉生意嘅， 嗰個人會係啦，但係咧即係買嗰個都好驚整唔記得，咁即係邊年初幾要嚟還神啊？即係要還神呢個觀念咧， 係 好源遠流長嘅， 呢、這個好得意。我大家都知道咧，即係美國嗰啲英雄電影咧，其實去到某一個階段已經去到神級噶啦嘛。 係， 咁佢其中一個講到就係咧，點解啲神需要崇拜佢咧？佢喺漫畫裏邊有個解説嘅方式，係就係話其實個神嘅力量都係通過嗰個崇拜者而嚟。 啊， 即係你越多人拜佢咧，其實佢喺神與人、神與神之間嘅能力都會越高。 系， 所以佢需要大家拜佢。 系， 但我覺得呢個有趣就係、是，即係一個人一定會諗啊，就係點解神需要我去感恩，點解神需要崇拜？剛才馬老師問就係個比重係點？嗱，我覺得民間信仰就好難講，但係有組織性嘅宗教就易啲。 係， 我哋喺研究院讀宗教研究嘅時候咧，就即係研究例如耶教嘅文化咧、其實整個無論係教會崇拜嘅儀式，以至於主禱文咧，都講得好清楚嘅。 係， 一定係先敬拜，係嘛？ 係， 然後先感神，先感恩，係嘛？然後先再去講見證， 係， 然後先講道理， 哦， 即係好清楚嘅整件事。咁見證嗰 part 其實就係講緊即係神會俾到啲咩你咯，即係話俾你聽喺人世間去做啲咩。係，但係頭嗰段都係先講翻你先。敬拜主先，你先感謝主先，所以個比重就好清晰嘅。 係， 然後最後先係道理，最後先係令到你學習嘅東西。 係， 咁但係民間宗教可能就複雜啲。 咪跟住臨尾就咩咯？即係嚇，即係祈求神降福咯。 係係 係嘛？你不如你我哋即係我學校嗰度咧，即係天主教學校都有㗎，聖院都係咁啊。神父就係願主保佑你們，咁你阿門。 係， 即係呢句唔少得嘅喎。 係 係，即係你冇咗呢樣嘢咧， 你嘅參與嚟㗎嘛？嗰個係 係咪同埋 最後冇咗 係冇咗個降福咧？好似感恩未完啊！即係你頭先啊，邊個講得好好啊？即係話。阿米克，即係話你最初要感恩，因為點解咧？可能上個禮拜咧，一下即呢個禮拜俾咗好多好運你啦，咁你感謝佢，感謝佢，跟住要求咯喎、然之後佢希望下個禮拜又保佑你啊嘛，你又有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嗰兩樣嘢其實係幾扣埋一齊嘅，即係因為頭先個聽眾嚟電話咧，我就諗起呢樣嘢咯，係嘛？即係話你感第一嘅感恩咧，就係因為我哋以前嘅生活咧，好多時候係要睇運氣嘅，嚇，即係你嘅。生死禍福啊，係咪要睇運氣？咁你好啦，咁點解你會有好運呢？咁嗰陣時唔會覺得，因為我係好人啊嘛，我好人咪有好報咯，即係未去到咁嘅階段嘅。咁於是你咪要感謝天地，感謝神啊，諸如此類咯。 聽眾咧嗰個電話有另一個啟發性，就係咧我哋成日都話咧，點解即係現代嘅人咁多憂鬱咧？ 係 因為進化嘅，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危機感比較重咧，就會容易啲憂鬱。咁喺即係草叢生活嘅時候，其實你危機咁多，你生存率就會高啲噶啦嘛。即係所以樂觀嗰啲死曬，咁所以咧你留即係唔係佢死曬誇張啲講啦。 即係憂患嗰啲就生存。係 啦，咁你憂患生存，咁你多啲，咁你咪會多啲憂鬱咯。咁樣用阿聽眾嗰個説法都係類似喎。即係當然係一個即係預測啦，就係嗰啲本身都可能有兩樣嘅，就係 得到幸運的時候就會感恩，咁唔得到幸運嗰啲會可能會都會抱怨嘅，抱怨嗰啲可能生存唔到，咁所以就會慢慢建立咗就係個文化本身點解要感恩啊？就係、是、因為個文化就係嗰啲幸存咗、生存到落嚟去建立噶嘛，咁所以佢哋會有一種感恩嘅文化建入，即係建立咗喺裏邊。 但我又啱啱調轉諗喎，點解即係人係越嚟越唔感恩咧？即 系 如果人都系要做嗰样嘢嘅，我哋嗰个时代冇讲呢样嘢嘅，真系啊细路仔， 因 为 个主宰已经唔系嚟自上天啊嘛， 唔系同埋根本你即系细细个父母已经啊嘛，父母养睇粤语片系啦，父母养之恩啊，你一定大个要报啊，吓、 啊、 几即系跟冯宝宝有歌仔唱啦、啊，系嘛，所以你直情唔需要提感恩呢两个字啊，因为嗰样嘢已经好细个就刻骨铭心喺你嗰度啦，啊见到老师。即係你唔即係大聲叫佢咧啊鞠躬啊諸如此類，兜巴刮你嘅老豆刮你喎，唔係個先生刮你喎。即係你即係嗰樣嘢已經成為你嘅生活嘅一部分，所以你唔需要提啊，亦都唔需要講點解嘅。 但係咧嗱呢、這個你 但 係 而家唔 係 啊嘛，啱啱調轉啊， 係啦，就係話點解我哋少咗感恩嘅心咧？因為我哋越嚟越咧聽到另外一套説話㗎啦，譬如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係 啊 係啊，即係好多嘢都係設計出嚟㗎啦。我俾幾多福利你，你交幾多税，你可以得到幾多嘢。譬如喺美國呢半年，我喺美國啦，咁咧佢哋係計翻你以前交税嘅比例，咁你又誒點樣樣？咁所以佢唔覺得需要點樣 grateful， 因為都有數計㗎嘛。我係衰人話人。我都攞到 喎，唔係即現實係咁噶嘛，即係好多人都曉講噶，啊香港俾咗好多機會我啊，我唔喺香港咧就唔會發達噶啦，咁啊羅文咪係咯，你繼續喺廣州啊，點樣可以做到一個超級歌星咧？係咪先？咁啊講完冇用噶，大難臨頭咪有各自飛咯。即系而家香港都睇到嘅，即系感恩唔系即系口讲嗰样嘢冇用啊嘛， 系啊， 即系同埋就 系 话呢个同埋呢种咁嘅感觉啊，即系感恩呢、這个 感觉啊， 系啊， 已经唔系由衷啊，即系我哋唔好讲。 因 为 你 细 路仔冇，我觉得呢啲咧就系好多时候呢啲咁嘅阿里士多德话斋，你呢啲美德嘅感觉咧，你细路仔唔培养就冇 啊。系啊，同埋啊，米哈你咁样真系咁样噶，啲人觉得如果佢要由衷地多谢咧，佢会谂一谂。其實係咪使啊？係我俾好多嘢你㗎啦，呢個交換價值，你設計咗嘅喎，唔使講多謝嘅喎。 所以我覺得嗰樣嘢就係、是、我反而會問，如果 老夫老妻啦，使乜多謝啊？ 如果 即係好多係咁嘅，中國人好怪嘅。 如果個觀察係即係新一代所謂即係減少咗，我會再問一個問題就係 點解？ 點解係啦？點解呢種由衷嘅感恩會少咗咧？ 係。 我贊同的就係、是、部分就係、是、嗰種絕對的感恩係少咗，就是、因為因關係而因此要感恩係少咗、 嗯、 但係我同時間亦都認為咧，就係、是、為咗一件事或者即係別人對你好而感恩咧，其實依然存在。 有。 所以個問題就係在於我哋要去理解，就係原來因關係而規範嘅感恩咧，已經唔係常態啦。 嗯。 啊，已經唔係常態。 嗯。 而因為真係好人好事，然後因為彼此嘅關係等等而造成嘅感恩咧，其實係反而我覺得係現代社會或者當代社會鼓吹嘅，因為嗰樣嘢係為咗整個個人以至集體可以得到更多正能量。 呢個又唔係由衷，呢個又係講緊個規律。 唔係嗰個結論係咁。 嗱，或者我試下咁講啊，就係話即係以喺。我哋嗰年代啦，嚇、啊，即係啲 baby boomers 啊，接二戰後即刻出世嘅年代咧，報恩或者感恩咧，係一種義務同埋責任嚟嘅，咁、 嗯 啊嗯、老實講，感恩佢唔知道你心裏邊感唔感嘅，就只不過你行為上你都要做，即係等我好記得嘅、 嗯， 即係到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好自動嘅，即係揾到第，甚至嗰陣時喺大學啫嘛。 嗯 咁啊，唔係賺好多錢，但係即係揾到錢就會俾，即好自動就翻去俾阿爸阿媽噶啦。因為你第一次賺到錢啊嘛，都未有工啊。嗰陣時我喺大學仲讀緊書啊，就因為即係又有補習啊，又有嗰啲其他，未到助教嗰年啊，即係未畢業喺大學。不過喺大學未畢業都可以好多錢噶嘛，即係你可以去交夜校去補習，即係做揾好多外快，咁都會自動自覺嘅。而家但係咧，譬如我啲學生有時傾氣咧，就唔係喎，佢唔覺得點解啊？我老豆揾十零萬一個月，我做乜要俾家用佢啊？ 係啊，冇錯， 你明唔明？即係佢個 point 咧，唔係 仲要俾我啊？ 係啊，即係佢唔明白嗰、那個，即係佢我唔夠錢費。 但係中間仲有一格嘅，中間就有一格就係有啲父母唔知點解會好均真啊，括住嘅，好均真地同個仔女講定。 你要將人工的幾多 percent 俾我，所以 就係咁咯。即係下而上，我哋又覺得啊，佢哋唔識自用自覺，但係上而下都係有奇怪嘅，就係點解你要從個仔計幾多 percent？ 教會啫，教會都有十億貢獻，都唔係俾教會，俾上帝啊， 俾上帝嚟幫嗰啲窮人。 所以即係唔係俾阿媽，係俾個家庭嘅咁。 冇錯。 咁同但係調翻轉，我哋又咁講，即係話咧。一個社會越嚟越唔需要感恩咧，就係、是、從另一個角度講，就係一個成熟嘅社會，即係話每一個人咧，即係嗰個制度有福利制度， 社會制度 已經照顧到，就唔需要話靠人與人嘅關係咧，你先得到一份工或者專業，所以你唔需要感恩。即係我為即係為財是用啊嘛，即係我有本領，我使乜識啊？識某一間公司嗰個咩經理啊，或者諸如此類，即係我唔需要打通人際關係啊嘛。點解你要感恩呢？因為你要通過人際關係先得到一啲嘢啊嘛。譬如你要開間公司，好啦，咁你要即係識唔知某一個人，或者你要快啲，即係你新冠咁，你可能排急症室咧排六個鐘頭嘅，唔係我識裏面一個醫生，卜聲個半個鐘頭可以醫好啦。咁你某個程度你咪對個醫生感恩咯，因為佢提早睇你啊嘛，佢制度以外俾到一啲利益你或者幫。帮咗你手嘛，所以即一个唔需要感恩嘅社会，就系某个程度亦都可以讲系一个比较进步嘅文明嘅社会，即系人际关系已经唔适用啦。我哋有规章制度，大家按制度办事。 咁但系感恩嘅事件就少咗咯。 系，同埋不过呢啲都系有目的性嘅感恩，或者有啲系咪 instrumental 或者有啲工具性嘅 工具性嘅感恩， 一定系 嘅。但系唔系我唔肯定，即系我依然觉得系有纯粹嘅感恩嘅，即系 咩意思咧？ 就係話你真係覺得人哋對你好而感恩，唔係因為我會排快咗隊，然後或者得到 對你好同感恩兩回事咯，唔係一定對你有恩喎。 嗱，譬如我哋咧，一年寫幾日風吹戰信嘅，已經搞咁多年書，即係就算佢畢咗業、結咗婚去轉工、移民都揾你寫啦嚇。咁我有曬大個 file 啦。咁啊，當然咧，唔係話凡係推薦嘅退都攞到噶嘛。即係有多種原因佢攞唔到噶嘛。咁咧，咁但係咧，亦都你會睇到佢哋啲質地嘅。即係佢仲要攞唔到，佢好有交代，佢話俾你聽。唉，我真係唔知點解我報唔到啦。 下次啦。 咁但係咧，好感激你幫我寫呢封信，又講得咁急。咁嗱，呢啲咧都唔係話有啲咩功，即係賺取嘅好 instrumental 嘅嘢，佢都會做翻呢一個緣結。咁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態度， 都係一種感恩嘅行為， 係令到佢會快樂。 唔係，但係咁得到嗰個有冇俾你即係佢 得 到嘅職位有冇？ 嗰時又冇話俾你知。 嗱呢個咧就我係衰啲嘅，我小人之心去度佢，就因為佢可能下一次，因為佢失敗咗呢次啊嘛，下一次當然要再理。 其實佢應該早懷疑我封信咪唔夠力噶嘛。 唔夠力，佢唔會話你聽嘅，佢揾米哈寫嘅啫。係我唔會話俾你聽，你封信唔掂㗎，我揾米哈掂。 揾文教授都唔得，揾我點會得？但係咁我覺得想講下即係節目尾聲。即係近呢幾年嘅疫情咧，我係覺得大家嗰種由衷嘅感恩嘅敏感度係高咗嘅。 係啊，點樣咧？舉個例子。 例如大家對於身體健康，嗱，即係對於身體健康呢個感恩咧，年輕嘅時候你會覺得好老土嘅。 嗯。 即係你會覺得，新年你點樣祝人哋身體健康咧？係嘛？即係因為你身體好健康啊嘛，即係青春嘅時候你就恃住你身體好健康。但係當你慢慢即係年長啦，即係我亦都開始進入呢個階段啦，就係我真係發覺唔係。身體健康咧，真係好感恩嘅。你今日冇病冇痛，係要感恩嘅，係嘛？你個 因為你唔知道病痛點嚟嘅， 係啊。 即係而家現代醫學喺度弊啊，成日就話你生活唔正常啊，你自己搞到自己咧，又即係暴食啊，又睡眠不足啊，諸如此類。即係你而家調翻轉喎。我發覺現代人好多時候覺得自己的身體有毛病，三高啊，諸如此類係自己的錯嚟喎。 通常都係咁講啦。但係嗰 係嘛，就唔係即係嗰個健康唔係感恩啊，即係我做得好啊，即係我又運動啊，我又完全行行做曬，即係醫生叫我做嘅嘢啊，即係聽下呢、這個即係嗰啲運動專家講啊。就嗱，以前就唔係啦，即係你唔知道你幾時會病。譬如 cancer， 你唔知點去 cancer， 而家唔係噶嘛，生咗 cancer 都可能睇下你咩嘢 cancer 咗。如果你一有肺癌，佢就話你食煙噶咯。 但你冇講到咁大，就算你冇咁大，你突然間即係可能好謝，明明想好好食餐飯，但你又肚屙啦。 有腸胃炎啦， 係啊， 你就會你慢慢開始 咁啊，你食咗污糟嘢咯，前嗰日，即係你咪即係而家唔係即係覺得健康係我嘅成就嚟嘅， 嗯， 同埋即係呢樣嘢係好嘅，即係鼓勵人去做誒過一啲健康嘅生活。 但係呢個成就永遠都會失敗噶嘛，因為人一定會病噶嘛，你無論 如何都唔係㗎，有啲人幾廿年都唔病嘅，真係 咁佢都會死㗎， 但係 即係死就一定要去，嗱病冇計 咁啊，就咁你喪勞高達咁，佢唔使病嚟死嘅， 佢自己就 死 嘅 啫，不過。最後我想咧回應翻即係頭先嗰個聽眾打嚟咧，我都仲喺度咧，我諗緊。佢話咧，即係如果你有一啲所謂命定論嘅思考咧，一定係會咁出現嘅，使乜感恩啫？即係都係注定㗎啦。即係無論嚇你成 好定唔好 成敗嚇，即係成衰咁都唔係你啊，使乜感恩咧咁樣？ 係咁，即係有㗎，有啲咁諗法嘅。 但係我又覺得咁樣對自己都未必好開心咯。即係我覺得咁樣嘅呢一種。所以整定的時候，同時間你都會覺得你任何都冇選擇。咁你的自由在哪裡呢？ 同埋 你點樣行使同埋實現自己的人 生？感恩之心咧，我覺得很淒涼。 嗯， 即係我係咪衰到咁冇人肯施恩惠俾我咧？ 唔係，同埋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話你回顧翻我人生係已經全部編寫好嘅咧， 係 咁你中間嘅每一日每一刻嘅過 生 活咧，係好無聊 嘅。不過剛才聽眾嗰個説法咧，可能係再遠啲嘅，就係我哋要感恩佢已經做到啦，就係睇到最開。即係佢嘅説法就睇到最開，咁所以佢做到，咁我諗如果大家都做到，咁係值得感恩嘅，即係就呢咁嘅事。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聽晚咧就馬鼎盛請嚟阿陳澤銘同埋我啦，加埋馬恩志啊，就講中國歷代宮廷政變喎，啊咁都要幾有趣，揾阿律師講下宮廷政變。咁啊今日咧我哋聽首歌先，張敬軒嘅叫做《從頭開始》，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补记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像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尚有逆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限。看你常怀疑。